去北方喝风。恰好啊，在迁都后不久，皇宫发生火灾，而且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自然灾害，当时人们称为天灾。大臣们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些事情归结为都是迁都惹的祸呀。朱棣为人虽然够狠够绝，但毕竟自然科学理论知识修养不足，他也有点慌乱，便向群臣征求意见，以便弥补过失。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大臣们却借此时机，借这个机会对他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很多大臣上书陈说迁都害处，并表示之所以有天灾，就是因为迁都造成的。其中主事萧绎的言辞最为激烈。史料记载呀，遗言之尤俊。至于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并没列出，但估计是骂了朱棣。大家知道，这个朱棣从来就不是个忍气吞声的人，他的回应也很干脆，直接就把这萧绎杀掉了。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呀！要知道，读书人可不是好惹的。自有聆听圣贤之言，以天子门生自居，皇上又怎么样？怕你不成？于是众大臣纷纷上书，言论如潮。还在这午门外集会公开辩论，说是辩论会啊，但会上的意见完全是一边倒，其实就是针对朱棣的集会。如果换了一般的皇帝啊，看到如此多的手下反对自己，很可能会动摇。但朱棣不是一般的皇帝，他坚持了自己的看法，坚定了迁都的决心。你们都不要再说了，迁都是我做的决定，一定要签，我说了算，就这么办了。朱棣这儿做是需要勇气的，他在反对者占多数的情况下还敢于坚持观点，毫不退让。事实上，很多大臣提出的意见也是很中肯的，如迁都劳民伤财、引发贪污腐败等，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历史将会证明朱棣的选择是正确的。在历史上经常会出现一些十分有水平的人物，他们能够在形势尚不明朗之前预料到事物将来的发展，比如像诸葛亮在破草房子里就能琢磨出天下将来会三分等等。但诸葛亮这种琢磨是不需要成本的，即使他琢磨的不对，也没有人去找他麻烦。容易出麻烦的是抉择，也就是说必须牺牲某些眼前的利益去换取将来更长远的利益。这种选择往往是极为痛苦的，因为眼前利益是大家能看得到的，长远的利益却是看不到的。就好比你让大家丢下手中已有的钞票跟你去挖金矿，金矿固然诱人，但是否真有却着实要画个大问号。你说有就有，凭什么呢？100多年后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就是栽到这种抉择上的，因为那些大臣们宁可抱着手上的那点家当等死，也不肯跟他去走那条未知的道路。朱棣就是这样一个很有水平的领导，也是一个敢于抉择的领导。他知道迁都是一项大工程，耗时耗力，但他准确地判断出影响明帝国的长久治安的最大因素就是北方的蒙古。要想将来平平安安过日子，就必须舍弃眼前的利益，迁都北京，否则明朝将难逃南宋的厄运。与张居正相比，朱棣有一个优势，他是皇帝，而且还是一个铁腕皇帝，一个敢被骂名我行我素的皇帝，所以他能够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所以他终于完成了迁都这项艰难的工作。朱棣迁都的行为招致了当时众人的反对，很多人也断言此举 必不可行。但十九年后站在北京城头遥望远方的于谦应该不会这样想。历史才是事物发展最终的判断者，在不久之后他将毫无疑问地告诉每一个人，朱棣的抉择是正确的。在这之前呢，我们曾经介绍过，朱棣曾派出两路人去寻找建文帝，一路是胡营，他的事情呢，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位胡营的生平很多人都不熟悉，这也不奇怪，因为他从事的是秘密工作，大肆宣传是不好的。但另一路人马的际遇却大不相同，不但闻名于当时，还名留青史，千古流芳。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郑和舰队和他们七下西洋的壮举。同样是执行秘密使命，境遇却如此不同，我们不仅要问，同样是人，差距怎么这么大呢？原因很多，如队伍规模、附带使命等等，但在我看来，能成就如此壮举，最大的功劳应当归属于这支舰队的指挥者，伟大的郑和。伟大这个词儿用在郑和身上是绝对不过分的，他不是皇室宗亲，也没有显赫的家世，但他以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成就了一段传奇，中国人的海上传奇。在郑和之前，历史上有过无数的王侯将相，在他之后还会有很多，但郑和只有一个。梁启超说过，郑和之后再无郑和。下面就让我们来介绍这位伟大航海家波澜壮阔的一生。郑和是洪武四年，也就是公元1371年出生，原名叫马三宝，云南人。自小就聪明好学，更为难得的是他从小就对航海有着浓厚的兴趣。按照在当时的中国，航海并不是什么热门学科，而且云南也不是出海之地，为什么郑和会喜欢航海呢？这是因为郑和是一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的祖父和父亲都信奉伊斯兰教，而所有的伊斯兰教徒心底都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去圣城麦加朝圣。去麦加朝圣是全世界伊斯兰教徒的最大愿望。居住在麦加的教徒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可以时刻仰望圣地。但对于当时的郑和来说，这实在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情。麦加就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境内，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地图上把麦加和云南连起来，再乘以比例尺，就知道有多远。不过好在他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差，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去过麦加。在郑和小的时候，他的父亲经常对他讲述那朝圣途中破浪远航、跋山涉水的惊险经历，和万里之外异国他乡的奇人异事，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郑和。也正是因此，年幼的郑和与他同龄的那些孩子并不一样，他没有坐在书桌前日复一日背诵圣贤之言以求将来图个功名，而是努力地锻炼身体，学习与航海有关的知识。因为在他的心中有着这样一个信念，有朝一日必定乘风破浪，朝圣麦加。如果他的一生就这样发展下去，也许在十余年后他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完成一个平凡的伊斯兰教徒的夙愿，然后平凡地生活下去。可是某些人注定是不会平凡地度过一生，伟大的使命和事业似乎必定要由这些 被上天选中的人去完成，即使有时是十分残忍的方式。洪武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傅有德、蓝玉凤、朱元璋之命令远征云南，明军势如破竹，仅用半年时间就平定了云南的全境。正是这次远征改变了郑和论。顺便提一句啊，在这次战役中，明军中有一名将领叫戚祥，阵亡了。那么他的牺牲为自己的家族换来了世袭无止，也改变了自己家族的命运。从此啊，他的子孙代代习武，这位戚祥只是个无名之辈。之所以要在这里特意提到他，是因为他有个十分争气的后代子孙戚继光。历史啊，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呀。对于明朝政府和朱元璋来说，这不过是无数次远征中的一次，但对于郑和而言，这次远征是他人生的转折，痛苦而未知的转折。战后很多儿童成了战俘，按说战俘就战俘吧，拉去干苦力也就是了。可当时对待儿童战俘有一个极为残忍的惯例，阉割。这种惯例的目的不言而喻，也实在让人不忍多说。而年仅11岁的马三宝，正是这些不幸孩子中的一位。我们不难想象当年马三宝的痛苦，无数的梦想似乎都已经离他而去了，但历史已经无数次地告诉我们，悲剧的开端往往也是荣耀的起点。悲剧还是荣耀，只取决于你，取决于你是否坚强。从此，这个年仅11岁的少年开始跟随明军征战四方。北方的风雪，大漠的黄沙，处处都留下了他的痕迹。以他的年龄，本应在家玩耍嬉戏，却突然变成了战争中的一员，在那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战场上飞奔。刀剑和长枪代替了木马和玩偶，在军营里没有人会把他当孩子看，也不会有人去照顾和看护他。在战争中，谁也不能保证明天还能活下来，所以唯一可以照顾他的就是他自己。可是一个11岁的孩子怎么能照顾自己呢？我们无法想象当年的马三宝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累，多少次死里逃生。我们知道的是，悲惨的遭遇并没有磨灭他心中的希望和信念，他顽强地活了下来，并最后成为了伟大的郑和。总结历史上的名人的童年经历，像朱元璋等，我们可以断言小时候多吃点苦头实在不是一件坏事。在度过五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后，他遇到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这个人就是朱棣。当时的朱棣还是燕王，他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沉默寡言而又目光坚毅的少年，并挑选他呢做了自己的贴身侍卫。从此马三宝就跟随朱棣左右，成了他的亲信。这金子呀，到哪里都会发光。马三宝是个注定要成就大业的人，在之后的靖难之战中，他跟随朱棣出生入死，立下大功。我们之前介绍过，在郑村坝之战中，朱棣正是采用他的计策，连破李景荣，七营是大败南军。朱棣从此也重新认识了这个贴身侍卫。永乐元年，朱棣登基后立刻封马三宝为内官兼太监，这已经是内官的最高官职。永乐二年，朱棣又给予他更大的荣耀，赐姓郑，之后他便改名为郑和，这个名字注定要光耀世侧。 要知道皇帝赐姓是明代至高无上的荣誉，后来的郑成功被皇帝赐姓后，便将之作为自己一生中的最大光荣，他的手下也称呼他为国姓爷，可见朱棣对郑和的评价之高。上天要你受苦，往往会回报更多给你，这也是屡见不鲜的。郑和受到了朱棣的重用，成为了朝廷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作为朱棣的臣子，他已经得到了很多别人都不敢想的荣耀。想来当年的郑和应该也知足了，但命运似乎一定要让他成为传奇人物，让他流芳千古，更大的使命和光荣将会降临到他的头上，更大的事业将等待他去开创。朱棣安排郑和出海是有着深层次目的的，除了寻找建文帝外，郑和还肩负着威服四海、胸怀远人的使命。这大致也算是中国历史上的老传统，但凡强盛的朝代必定会有这样的一些举动，如汉朝时候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唐朝时众多发展中国家及不发达国家留学生来到我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都是这一传统的表现。中国强盛，万国敬仰，这大概就是历来皇帝们最大的梦想吧。历史上的中国并没有太多的领土要求，这是因为我们一向都很自负，天朝上国，万物丰盛，何必去抢人家的破烂衣服呢？但正如俗话所说，锋芒自有必现之日，强盛于东方之中国的光辉是无法掩盖的。当他的先进和文明为世界所公认之时，威服四海的时刻自然也就到来了。实话实说，在中国强盛之时啊，虽然也因其势力的扩大与外国发生过领土争端和战争，比如唐代与阿拉伯之战，也曾发动过对近邻国家的战争，如征高丽之战，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外交政策还是比较开明的。我们慷慨地给予外来者帮助，并将中华民族的先进科学文化成就传播到世界各地，四大发明就是最大的例证。综合看来，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中国胸怀远人的传统宗旨：以德服人。现在中国又成为了一个强盛的国家，经过长期的战乱和恢复，以及几位堪称劳动模范的皇帝的辛勤耕耘和工作，此时的华夏大地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太平盛世，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粮银充足，是该做点什么的时候了。在我们这个庞大国家的四周，到底还有些什么？这是每一个强盛的朝代都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

马尾就是指这些上街楼阁的栈道，下至岩石的红色立木。这些立木被分成三组，分别被设置在两个楼阁和一条栈道下面，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悬空寺似乎就是靠着三组立木支撑在悬崖上。难道悬空寺就是靠这些立木支撑起来的吗？在悬空寺管理处工作了十多年的常学文，一次偶然的发现让他感到十分疑惑。开始的时候，他也认为悬空寺是靠这些立木来支撑的，但是他发现这个栈道的下面的柱子实际上它能晃。这些能够晃的立木十分细小，直径不超过十厘米，而上方的楼阁重达数十吨，这样纤细的立木能起到支撑作用吗？更令人奇怪的是，查阅悬空寺的历史资料，人们都没有发现立木的踪迹。北京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赵思静说，80年代初在悬空寺的栈道上没有立柱，在两边的殿上也没有多少立柱，没有立柱它照样悬空。赵思静曾多次对衡山悬空寺进行考察，在早期拍摄的照片中他并没有发现有立木，因此他怀疑悬空寺下面的立木根本就没有支撑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方柱，楼阁和栈道究竟是靠什么支撑的呢？考古学家发现，在所有悬空寺的楼阁和栈道下都埋有横梁，这些直径50厘米左右的木材好像是从岩石中长出来的一样。这些横梁露在外面的部分大约有1米左右，它的上面正好是用木板铺成的走廊，不仅走廊，整个楼阁的底座也直接压在这些横梁上。专家统计，悬空寺共有这样的横梁27根，很可能这些横梁才是挑起整座楼阁的关键。但令人困惑的是，悬空寺周围都是高达100米的悬崖峭壁，这些横梁的架设古人究竟是怎样完成的呢？上个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在峡谷南部陡峭的石壁上发现有两排方形石孔。有趣的是，这些石孔沿着山崖在河道上方一字排开，像是要把人引出山谷。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栈道吗？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工作，他从这些石孔的排列方式推断，这是木材的插孔，这很可能是一条古栈道的遗迹。在四大名著《三国演义》中就有诸葛亮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栈道就是古时运粮运兵或者货物修建在悬崖峭壁上的道路。为了能通过绝壁运输物资，古人在悬崖上开凿石孔，然后将横梁插入其中，再用木板铺平，就建成了一条在山崖上通行的栈道。罗哲文先生认为，悬空寺的横梁也是插入了类似这样的石孔，起到支撑作用。而悬空寺的支撑和这个完全一样，就是在山崖上打洞，把横梁插进去。从悬空寺的现存的横梁来看，横梁的直径和这些石孔十分吻合。据测量，这些石孔的深度都是在1米左右。因此有人推算石孔的深度再加上横梁露出来的1米，悬空寺横梁的长度可能只有2米，但悬空寺楼阁的重量远远超过栈道上木板的重量。2米长的横梁能支撑起巨大的楼阁吗？ 罗哲文认为，悬空寺下方的横梁长度肯定不止两米，目前横梁露在外面的一米只是它本身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横梁隐藏在山崖里。如果这些横梁只有两米，那么整个楼阁早已经跌下深渊了，就像一根杠杆似的，一根梁它挑出来了，很长的后尾在山崖里头，这就保证了挑出来的这一部分的安全。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专家在对横梁进一步调查时发现，栈道下面的立木可以晃动，没有支撑的作用，但是在楼阁下方的立木却完全不同，这些立柱正好顶住横梁，几乎无法移动。难道这些立木也起到支撑的作用吗？因为木材相对重了，所以它下面必须得有这个柱子顶着。过去我们俗话有一种说法叫墙倒屋不塌，它就靠这个梁柱结构。悬空寺楼阁下的立柱牢牢地压在岩石上，正是这些立柱和横梁共同构成了一个有力的支撑体系，保证了楼阁的悬空和行人在走廊上的安全通行。古时候有个人叫巢氏，有巢，巢就是鸟的那个巢，可能比神农氏还早。它就是在树上，就像鸟儿搭窝似的，用枝子树干把它搭成一个房子，这就是从这个来源。这个来源后来发展成为中国木结构体系。悬空寺最高的建筑三官殿下共架有22根立木，这些立木上端支撑着横梁，下端牢牢地压在岩石上，正是这些立柱和横梁共同构成了一个有力的支撑体系，保证了楼阁的悬空和行人在走廊上的安全通行。这种横梁加立柱的支撑方式在古代建筑中应用得十分广泛，中国古代的工匠很早就已掌握了这一技术，在皇宫、都城、桥梁、民居中大量应用。但是要在横山这样一个悬崖绝壁上建筑寺庙，几乎超越任何人的想象，所以悬空寺建成就被视为奇迹。据文献记载，悬空寺初创于北魏，到元代的时候是非常兴盛的。悬空寺上现存最早的三尊石佛，大约是公元500年北魏时期雕刻的，因此悬空寺已经至少有1500年的历史。对于今人而言，1500年前的工匠既没有炸药，又没有今天复杂的施工机械，他们是怎样在石壁上开凿出用于放置横梁的27个石孔的呢？专家们推断，当年的工匠仅凭凿子等简单的铁制工具就足以开凿出用于放置横梁的石孔。如今当年古栈道的横梁已经不复存在，但这些石孔打凿的痕迹却还清晰可见。那么古人是怎样将横梁牢牢地插在石洞中的呢？上个世纪90年代，文物部门试图更换悬空寺的横梁，却发现无法将横梁从石孔中拔出。费尽周折之后，专家们发现所有的横梁被做过独特的处理，插入石孔的一端打上了楔子，横梁打入洞内，楔子会撑开横梁，牢牢卡在石壁上， 它的作用类似今天的膨胀螺栓，打得越深，固定的就越紧密，这也是悬空寺千年不坏的一个原因。因为那个时代的建筑材料，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只能是选择木头。但是木头它是有一定寿命期限的，它是会腐蚀的。悬空寺它毕竟是1500多年前建造的，这些木质是否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呢？据史书记载，悬空寺从建成至今的1500年间，曾经历过多次大的维修。今天的悬空寺虽然结构和位置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专家们从建筑的风格判断，现存的悬空寺建筑大部分在明朝时重建过。据寺内清同治年间的石碑记载，悬空寺木结构的维修最近一次距今已有140多年，虽然这些横梁已经开裂，却没有腐烂。横梁能经得起百年风雨侵蚀的关键在于它经过了一道特殊的处理。这些横梁由于用桐油泡过，或者说一遍一遍地刷过漆，就防止了虫蚁的腐蚀和自然的风化，这样它能够1000多年以来仍然坚实地立在这个岩石上。它用的木头是当地产的铁杉木，铁杉木在中国算是比较多的。这种木头适合于建筑、造船、车辆都非常适合。根据寺里石碑的记载说，在当时工人们首先是要先把这个横梁来给它布置完成，然后再在山脚下利用这些木材制造出来每一个建筑上使用的木质构件。当把所有的构件都造完之后，把它们搬运到山顶上，到达山顶之后，再用绳索把工人和这些部件都放到山腰，然后工人再把这些部件拼成每一个单独的一些建筑。当所有个体的建筑都完成之后，这个工作还没有结束，还要再铺上栈道，把单个的建筑连接成整体，这样就变成了悬空寺。当然这个用时是非常长的。那么古人当时有一句诗来形容悬空寺，叫做飞阁丹崖上，白云几度风，蜃楼倚海上，鸟道没云中。但是现在这座空中楼阁还面临着一种来自于地下的威胁。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上个世纪90年代，一场危机降临悬空寺所在地金龙口山谷。据悬空寺管理处工作人员王霞回忆说，那天中午时分，突然轰隆巨响，好多石头飞落下来，悬空寺灰茫茫的，什么也看不到。所有的人都以为悬空寺不在了，那么大的石头砸下来，就算是没有完全毁坏，也一定残败不堪了。但值得庆幸的是，悬空寺安然无恙。当时在寺里42人的德国旅行团也毫发无损。刚才的那一幕是由地震引起的悬崖滚石。在浑源县的历史上曾经有多次地震，其中一次使浑源县城1/3的房屋倒塌，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而悬空寺却安然无恙。是什么原因使这个空中楼阁没有垮掉呢？悬空寺是一个典型的古代木结构建筑， 不但悬空的楼阁靠木材支撑在悬崖上，楼阁本身的框架结构也是由木质的梁柱组成，它们的连接均为榫卯结构。榫卯结构的最大特点是能防震，它能吸收震能。榫卯结构就是一根木头突出的部分插入另一根木头相同尺寸的凹洞里。悬空寺的榫卯有燕尾榫、阴阳八掌榫等。这一结构的特性正是悬空寺在历次地震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主要原因。悬空寺的头顶是平翠峰200多米高的悬崖，200米高空坠下的巨石为什么却奈何不得一个小小的寺院呢？这归功于悬空寺所处的特殊位置。从侧面看，侧屏风的正面是一个凹进去的弧形，悬空寺所在的位置恰好是翠屏风的最凹处，所以从山上滚落的岩石只会从悬空寺的前面直接落在地上，根本砸不到悬空寺。悬空寺所在的位置就像是在锅底，这个锅底上面它可以挡住雨，在日照的时候只有上午能够照几个小时。俯瞰悬空寺所在的翠屏峰是一个内收的弧形，对面的横山主峰也是一个内收的弧形，两座山的山峰就像两只手一样包拢着悬空寺，使悬空寺的日照时间很短，避免了暴晒引起的木材风化。除此之外，专家还发现悬空寺所处的这个峡谷有些异常。浑源河水从悬空寺脚下流过，而峡谷一侧的悬空寺却是干燥异常。这个峡谷的谷底风很大，但悬空寺的风却非常小。原来两山之间的金龙口峡谷的出口十分狭小，不管多大的风吹进谷底，到了悬崖的凹处就会变小。大风吹走了浑源河的水汽，保证了悬空寺通风干燥。今天我们行走在悬空寺的楼阁和栈道上，时间仿佛已经停止，只有奔流不息的河水和山谷的风声在提示我们，这座建筑早已和山谷浑然一体。时光流转，正是1500年前的工匠的智慧，在悬崖峭壁之上创造出了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伟大建筑。据说当年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游历到此，见到悬空寺，此情此景让他诗兴大发。不过当时他没写诗，反而是挥笔留下了两个字，叫壮观。这很难得，李白的诗不少，但是留下来的字并不常见。后来到了晚明时代的时候，著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也到了这个地方，欣然挥笔写下了天下巨观，以此来形容古代建筑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悬空寺它建造的那个时代，我们的那些古代的祖先们，他们没有我们现代化的生产工具，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好的建筑材料，他们只是简单的利用一些木材、几根绳索，还有就是几把凿子，巧妙地利用了衡山的地形地势，居然就建造出了这样一座宏伟的建筑，的确是很让人佩服。不过说到底，悬空寺它毕竟是一个木质结构的建筑，现在我们后人要做的就是应该想方设法地延长它的寿命，让它能够永远地屹立在衡山。 长情的风头，他